例如卫士是房契就到期，因此更倾向持有自己的资产，确保晚年生活有保障。研究团队也发现，多数国人认为在照顾年长者方面，家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，其次是政府。 刚才是来自新加坡的消息，新加坡纳税人呢在民调中显示出，他们并不愿意通过交更多的税来提升国家整个的一个养老服务水平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三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关注。今天是周五，祝您周末快乐，下次见。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，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，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，它就是面条。人与美味无国界，世界与你零距离。 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彼此，走进你我。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，不必要的浪费，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。 Radio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